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三十章冥想盆第102集。地牢又消失了。等他再次出现时，哈利环顾四周，他和邓布利多仍然坐在克劳奇先生旁边，可是气氛却截然不同。屋子里静悄悄的，只听到克劳奇先生旁边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巫的抽噎声，她用颤抖的双手攥着一块手帕捂在嘴上。哈利仰头看看克劳奇，发现他的面色比以前更加憔悴灰暗，太阳穴上一根青筋在抽动。 带进来， 克劳奇的声音在寂静的地牢中回响。屋角的门再次打开，六个摄魂怪压着四个人走了进来。哈利看到许多人转身望着克劳奇先生，有几个在交头接耳。摄魂怪把四个人放在地牢中央的四把带锁链的椅子上，其中一个矮胖的男子茫然地望着克劳奇，另一个较瘦的男子显得更紧张一些，眼睛往观众席上四处瞟。一个女人头发浓密乌黑，眼皮下垂，瞧她那神气倒像坐在宝座上似的。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，看上去完全吓呆了，浑身发抖，稻草色的头发披散在脸上，生有雀斑的皮肤苍白如纸。克劳奇旁边那个纤弱的女巫开始前后摇晃，用手帕捂着嘴呜咽啜泣。克劳奇站了起来，俯视着这四个人，脸上带着极端的憎恨。 你们被带到魔法法律委员会面前听候宣判， 他吐字清晰地说。 你们的罪行如此恶劣。 父亲， 稻草色头发的男孩说。 父亲，求求你， 在本法庭审理的案件中是少有的。 克劳奇先生提高嗓门，盖过了他儿子的声音。 我们听了对你们的指控，你们四人绑架了一名奥罗弗兰克隆巴顿，对他使用了钻心咒，想从他口里打探出你们流亡的主人，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的下落。 父亲，我没有。 被绑在椅子上的男孩尖叫道。 我没有，我发誓，父亲，不要把我送回圣魂怪那里。 指控还说， 克劳奇先生吼道。 弗兰克隆巴顿不肯提供情报，你们就对他的妻子使用钻心咒。你们阴谋使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卷土重来，以恢复他强大时期你们过的那种暴力生活。现在我请陪审团。 父亲， 男孩高叫道。克劳奇旁边那个瘦小的女巫抽泣起来，身体前后摇晃。 母亲，阻止他，母亲，我没做的事是不是我。 现在我请陪审团表决。 克劳奇先生大声说。 和我一样认为这些罪行应当被判处在阿兹卡班终身监禁的，请举手。 地牢右侧的巫师齐刷刷地举起了手，四周的观众像审判巴格曼时那样鼓起掌来，脸上带着残酷的胜利表情。男孩开始尖声惨叫。 不，母亲，不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，我不知道，不要把我送到那里去，阻止他。 摄魂怪又缓缓地滑进来，男孩的三个同伴默默地从椅子上站起，眼皮下垂的女人抬头对克劳奇喊道： 黑魔王还会回来的，克劳奇，把我们扔进阿兹卡班吧，我们等着，他会回来救我们，他会特别奖赏我们，只有我们是忠诚的，只有我们在设法寻找他。 男孩竭力想摆脱摄魂怪，尽管哈利看出摄魂怪冰冷的吸力已开始对他产生作用。观众们在嘲笑，有些人站了起来。那个女人傲然走出了地牢，男孩还在反抗。 我是你的儿子， 他向克劳奇高喊。 我是你的儿子。 你不是我的儿子， 克劳奇吼道，眼珠突然向外凸起。 我没有儿子。 瘦小的女巫倒吸一口气，瘫倒在凳子上，她晕过去了。克劳奇好像没看到似的。 把他们带走， 他向摄魂怪咆哮， 唾沫星子四溅。 带走，让他们在那里烂掉吧。 父亲，父亲，我没有参加，不要，不要，父亲，求求你。 哈利，我想我们该回我的办公室了。 一个声音在哈利耳边轻轻地说。哈利吓了一跳，他回过头，然后又转脸看向另一边。他的右边坐着一位阿布斯·邓布利多，看着克劳奇的儿子被摄魂怪拽走，而他的左边还有一位阿布斯·邓布利多正在注视着他。 来吧。 左边的邓布利多说着，伸手拖住哈利的胳膊肘。哈利感到自己缓缓升到空中，地牢在消散，一时间只剩下漆黑一片。然后他觉得自己好像翻了一个慢动作的跟头，两脚突然落到地上，周围的光线令人目眩，他已经在邓布利多那间阳光明媚的办公室里了。那个石盆在他面前的柜子里闪闪发光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站在他身旁。 教授， 哈利慌乱地说， 我知道我不应该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柜门开着。 我非常理解， 邓布利多说。他端起石盆走到书桌前，把它放在光滑的桌面上，然后在桌后的椅子上坐下，招手让哈利坐在他对面。哈利坐下来，眼睛盯着石盆，盆里的东西又变回了银白色的状态，在他眼前打着旋，泛着涟漪。 这是什么？ 哈利声音颤抖地问。 哦，这个嘛，它叫冥想盆， 邓布利多说。 有时候我觉得脑子里塞了太多的思想和记忆，我相信你了解这种感觉。 哈利不能发自内心地说自己有过这样的感觉。 这时我就使用冥想盆， 邓布利多指着石盆说， 把过量的思想从脑子里吸出来，倒进这个盆里，有空的时候再好好看看。你知道，在这种状态下，更容易看出他们的模式和彼此之间的联系。 你是说，这东西是你的思想？ 哈利瞪着盆里旋转的颜色物质说。 正是， 邓布利多说。 我让你看看。 邓布利多从袍子里抽出魔杖，把杖尖插进他的银发，靠近太阳穴。当他拔出魔杖时，杖尖上好像沾了一些发丝，但哈利随即发现，那其实是一小缕和盆中一样的闪光的银白色物质。邓布利多把这一点新思想加到盆里，哈利吃惊地看到自己的面孔在盆里浮动。邓布利多用修长的双手捧住冥想盆，转动着它，像淘金者转动沙盘一样。哈利看到自己的脸渐渐化成了斯内普的脸，斯内普张开嘴朝天花板说起话来，还带着一点回声。 他又出现了，卡卡洛夫的也是，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明显更清楚。 我无需帮助也能发现这之间的联系， 邓布利多叹道。 不过没关系， 他从半月形的镜片上方凝视哈利。哈利正目瞪口呆地望着斯内普的脸在盆里继续旋转。 弗吉先生来时，我正在使用冥想盆，我匆匆忙忙把它收了起来，想必柜门没有关严，它自然会引起你的注意。 对不起， 哈利嗫嚅地说。邓布利多摇了摇头。 好奇心不是罪过， 他说， 但我们在好奇的时候应当小心。的确如此。 他微微皱起眉头，用杖尖倒了倒盆里的思想。盆中立刻升起一个人形，是个十五六岁的姑娘，胖乎乎的，一脸不高兴。她开始慢慢的旋转，双脚还站在盆里。姑娘看也不看哈利和邓布利多教授，她开口说话时也像斯内普那样带着回声，好像是从石盆深处传出来的一样。 他对我使用了魔法，邓布利多教授，我只不过逗了逗他， 我只是说我上星期四看见他在温室后面和弗洛伦斯接吻。 可是博莎， 邓布利多抬头看着此刻默默旋转的女孩，悲哀地说， 你一开始为什么要跟着他呢？ 博莎， 哈利抬头看着那女孩小声说， 她是博莎乔金斯。 是的。 邓布利多又倒了倒盆里的思想，薄沙沉了下去，盆中再次变成了不透明的银白色。 那是我记忆里学生时代的薄沙。